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com， 我系黄之锋。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好，第三节去条片先啊，笑一下啦，大家。 六千四百人组团巴西游法国罗浮宫封馆，直头啊世界级添啦，堪称法国同欧洲史上最大型旅行团啊！伟大祖国嘅天狮集团为庆祝廿周年，上个礼拜二请咗近半员工去法国豪玩九日。六千四百个员工来自全球五十几个地区，大部分是中国人，分坐八十四班机去巴黎，偷偷包了近二百二十间酒店、四千七百几间房、七千六百张火车飞和一百四十几架旅游巴。这个旅行团呢，简直是超级 VIP 待遇啊！先是有罗浮宫封馆，正是双天师员工。巴黎老佛爷百货公司特别开了一层帮团友退税，尼斯那间老佛爷呢，直头三铺给团友慢慢购物啊。日塞鲍里卡亚音乐厅看红魔方表演， 让我们的呼喊声震撼整个尼斯，震撼整个法国。 去到尼斯咧，仲占领卫南海岸，六千二百六十二人嗌口号，嗌足两粒钟，组成呢句嘢，做咗件历史最大型人体组织世界纪录。 法国顶住啊！ 罗浮宫之后会暂停开放一年半载做维修清洁。 成个 trip 嘅团费咧，都系天狮银河包，成一亿一千万港纸噶。仲未计班团友去当地买嘢消费，条数咁襟计，唔怪得法国去年主动争取天狮嚟搞员工旅行啦，仲应承啊会尽量满足天狮任何要求，连外长都单独接见天狮董事长添啊！咁啊，到底天狮系咩公司？董事长又有咩咁巴闭呢？留意下一隻动新闻啊！ 哇，呢个旅行团我都觉得真系非常之。即系简直系震惊中外啊！系咪？即系阿 Donna， 你对上一次跟旅行团去旅行系几时啊？ 哇，唔记得啦，真系来到好细个。 阿Chris 咧 ，sorry， 我啱啱 miss 咗。 唔系你 跟团啊？ 你对上一次跟旅行团去旅行几时啊？ 我从来未跟过旅行团咁大个。 我真系好细，真系好细个，真系跟。 从来未跟过。 我真系觉得即系点样？ 我谂 day trip 嗰啲可能叫做系咯，但系即系 唔算 day trip。 黐人哋嘅吓，黐人啲车。 我讲紧系即系四五日嗰啲，即系由日本跟团嗰种。 冇啊冇未。 哇！即系点样 manage 一个即系六千四百人嘅一个旅行团咧？ 我觉得佢十几八十四个机啊， 呢啲咪我觉得共产党嘅厉害， 我觉得好浮夸。 唔系啊， 共产党最叻系乜嘢组织啫嘛？ 咁你坐第一班机同坐最后班机去嗰个人系相差几耐咧？ 佢根本就唔需要旅行公司，唔系旅行公司帮佢哋搞，佢哋自己内部个组织。啱啱佢系搞直销啊，直销就系一个系讲紧 组织咯， 系咯 ，hierarchy 咯。我搵个头，个头负责下面十个人搞，大陆就唔得嘅，犯法嘅。咁但系调翻转头，直销啊嘛，佢一定系都有啲 呢啲要法国嘅 经销商 帮佢搞 嘅， 即系要系政府嘅层面，就系我专登帮你 hold 几多间酒店 ，hold 几多间房，要帮你 book 啲即系譬如火车，要几多班车系特别为你开嘅，净系货你哋啲人嘅啫。喂，如果唔系就系话，我有乜可能 book 到咁多个位俾你去呢？即系如果我真系 book 到嘅话，喂，咁第一个去同最尾一个去相差两日， 但佢去身边度都好咧，佢差唔多嗰区所有嘅餐厅、所有嘅地方，佢全部都要霸晒噶咯，差唔多系。 嗱，即系坦白讲啊，我唔系讲紧嗰啲咩黄祸啊、蝗虫啊嗰啲嘢啊，咁但系喂， 我真係諗到一樣嘢，中國人係零舍鍾意做呢啲旅行團㗎喎、啊、所謂叫呢啲 tourist 即係 唔係佢係全係5月5號全日就飛曬過去啦。 係啦，所以你話佢落珠食幾叻呢， 但我覺得佢有啲陰濕囉，佢人數 佢係、啊、即係有水分 六四呀、 啊、哦、啊、好嘢，好細心， 點樣六 係六千四百， 六千四百， 唔係六千三又唔係六千二又 六千 五吓。 哦，咁呢個巧合嘅，我相信佢邊有咁有心、啊？ 即係好坦白講，專登開啲機係嘛？即係航空公司係專登俾佢包曬啲機房嘅， 請到8964。 嗱，我話俾你點浮誇咧？客機84架，旅遊巴147架，火車7600張 TGV 火車票，法國要加開兩個列車，跟住酒店包咗219間酒店啊！巴黎140間，尼斯同埋摩勒哥79間，跟住羅浮宮要封館嚟到款待啊，老佛爺都要閂門嚟款待啊，咁啊全個團費係1.13億港元啊，真係浮誇到嚟！ 呢個係咪應該都攞到健力士紀錄咧？即大陸嗰啲 唔係佢最尾嗰個 parade 砌一個字出嚟嗰個係 呢、這個砌呢個字就攞咗健力士咯，叫咩啊？天。 但我唔知我硬係覺得咧，成件事咧係一個冇咩美感、冇咩品味嘅一樣嘢咯。 唉，同大家講品味實在係太過遙遠咧，即係淨係講一樣嘢。我身邊都有啲朋友好中意去旅行嘅，但係佢哋去嗰種旅行咧，我就其實好羨慕又妒忌嘅。例如係咩咧？真係可以兩公婆自己買兩張飛機票去印度，去啲自己唔識嘅地方。去揾一啲自己從來都冇睇過嘅酒店啊，住 B&B 啊， 即係好似一個 adventure 咁樣。 喂，嗰啲真係當係一個 adventure 咁啊！佢真係體驗緊生命，體驗緊生活，同就係話，我去到見到康泰旅遊報個4、5天團去韓國食嘢，完全係兩回事。即係嗰啲體驗生活就係話，你驚唔驚你老咗嘅時候，你冇嘢喺，即係冇嘢搭棺材，即係衰啲講句係，你會唔會冇回憶啊？又或者你有冇曾經何時？ 佢呢個咪即係我參加咗一個好多人嘅鴨仔團咯。 係咯， 即係因為我哋太多人啦，所以每一個人咧，我哋可以得到嘅資源同埋嘅時間或者嘅 attention 咧，相對係細嘅咯。我其實我 click 咗條片落去睇咧，佢有一段片我唔知邊個拍嘅，係有人喺隔離旁白咧講曬法文，幾多咕噜幾多咕噜，我唔識法文啦。咁但係咧，我見到入邊影嗰啲咧。你就睇嗰啲人嗰啲做緊啲乜啦嘛，你见到啲人咪哇又喺嗰、那个突然之间喺个袋入面攞咗个名牌手袋出嚟俾嗰个。 Gucci, 係啦、啊、即係摄影师睇下。咁、我觉得成件事就好俗囉，其实只不过係摆咗喺法国嘅一个好似平时嚟香港嗰啲呢自由行嗰啲79蚊团嗰种啊，即係嗰种我觉得系嗰类型，不过放大咗摆咗喺法国呢个 context, 同埋大家穿埋一件嘅衫囉。 即係法国嘅 local news 系一张报纸都冇报道呢单嘢，报道得多啲嘅咧系英国 BBC， 系 英国嘅报纸。 佢系咪嘲笑紧？ 梗系笑飘你啦，大佬！即系喺法国人眼中呢啲算系乜嘢事？根本我就 I don't give a damn。问题就系话，哇！呢件事最引起英国人嘅眼球嘅，点解咧？笑下你啲中国人啊嘛！ 即系你见到嗱，即系好中国特色嘅，就系咩都要讲得好。浮夸好 大要多， 去中国啊！我哋啲广场系全世界最大嘅， 仲要靓、啊，冚唪唥着晒蓝衫、 啊， 戴蓝 帽、啊，好似好美伦，好似啊，好美伦美奂咁样样。但其实成件事就系冇一个品味咯，我觉得 品味真系太遥远，即系好坦白讲，即系几时啊？即系到几时大陆嘅旅客先 气啊？ 先识得所谓叫带住啲品味去旅行，即系例如有啲咩品味旅行呢？而家大陆都开始兴啲咩叫自驾游，但你自驾游嘅意思系去一笪地方去，可能行下山啊，系游览下啲郊外啊，睇下嗰度有啲咩候鸟啊，嗰啲叫自驾游，唔系你去到咩名胜古迹又走嚟揸下佢啊，又摸下佢啊，得间无事啊，有人影张相啊，又或者喺度喷一喷到此一游啊， 个深度咯。我哋啱啱前几日咪话有个新闻又话大陆有。将几个嗰啲内地游客就列咗落黑名单啊嘛， 但呢单又好离谱其实， 哇得意喎真系我觉得， 系啊，你解释一下， 即系佢咪话有啲内地游客，之前我哋可能香港即系要 出见过啦， 飞机又唔知打交又嗌交，跟住又 明星影咗相， 啲公仔面就系淋落啲空姐度啊，跟住有一个瞓得最劲嗰个咧最搞笑咧，其实我觉得佢做冇乜嘢啊，佢只不过骑上去一啲红军嘅一啲嗰啲铜像上边啫嘛，不过睇大陆嚟讲呢个系政治不正确、啊，所以佢咧嗰个黑名单咧佢系高达10年啊，即系喺10年之内摆咗呢个黑名单度。嗱，其实黑名单系啲咩咧？其实我都唔系好清楚。 錯嘅，因為呢個係由國家旅遊總局咧去定咗一個咁嘅行政嘅手段，就話我哋要做一啲嘢，將呢啲人咧就擺落去呢個名單上邊咧，之後咧我就通報相關嘅包括海關啊諸如此類嗰啲咁嘅機關咧，就等佢對佢將來去旅遊咧就不良嘅影響啊，點樣不良影響我唔知啦，但係好奇怪咧就。 你又唔似賭場，賭場黑名單就唔俾入 啫。旅遊總局點解由呢、這個我聽落去，佢係司法機關嚟嘅咩？佢仲係啲咁嘅嘢好搞笑。第一啦，第二咧就係點解嗰個紅軍嗰個要十年，其他嗰啲得個兩至三年咧？其實我覺得仲嚴重咧，嗰啲係 assault 嚟嘅。 因為本來嘅 guideline 係定喺兩年啫嘛，但係突然間有兩單 exceptional 嘅 case 十年啊嘛， 係嘛？ 係啊，佢嘅講法係咁樣嘅。哦、即係佢嘅 scale 其實去到兩年嘅啫，但係有兩單零舍嚴重嘅咧，就突然間 即係咁嚴重咧。政治不正確係嚴重，我唔覺得唔係咯。 點解嘅？ 點解嘅？ 點啊？ 點？點解嘅？唔該曬，我又學到學埋廣東話幾好啊！ 但係我真係好多嘢自嚴勢係用重點啊嘛，係嘛？自亂勢係用重點啊嘛。咁啊罰得你兩三個人係嘛？冚唪唥擺張黃榜上去嚇，印你個麥頭上去俾人傳下。咁你個個人就出到街出到去旅遊嘅時候啊，都唔敢亂嚟啦嘛，係嘛？屎啊屙少兩督啊嘛！喂，咁你而家香港人卡咁多人話嗰啲自由行啊，周街揾廁所冇廁所就周街屙啦， 佢唔驚 㗎。我哋咯， 喺香港你唔使担心啊！我哋暂时都冇解放军嘅铜像啊，你想踩上去都冇得踩嘅，系咪先啊？即系嗰啲就系咁严重嗰啲，你就唔会发生噶啦，你可以放心噶啦。 咁啊，好彩啫，系嘛？咁但系即系唔知你哋有冇啲经验，就系话你去到外国嘅时候咧，俾人当咗系嗰啲 tourist。啊！即系觉得用唔友善嘅目光望下你啊！即系话，唉，你都话嚟搞乱呢个地方啊！ 我有个我即系我个感觉咧，就系话咧，我而家出到去咧，就会尽量话俾人知道咧，其实我系香港人嚟嘅。 系咪 conger？ 我唔系即系内地嗰啲中国人，尤其譬如我有好多时咧，之前我去啲自驾游咧，去日本玩咧，嗰啲嘅温泉旅馆咧，我哋中意揾啲内即系喺啲日本嘅朋友帮我哋去订。订嘅时候咧，啲朋友啊，啲朋友都帮我哋订。 贫穷嗰啲朋友。 朋友。 算啦， 你一想做就接咪系啦，接咪坑佢。 系啦，我转国语 channel 咧。 跟住咧， 我啲台湾国语走出嚟。 跟住咩事都讲啊！哎，最近上班去咗长期，Chris 上班 系 六系 嗱咁啲朋友咧就会咧 ，Chris 系台湾。 我台灣長大嗱，咁佢咧就會點咧？佢咧就會同啲嗰啲旅館嘅嗰啲嘅主管啦，或者係啲主人咧，就會講就話嗱，我呢個朋友香港過嚟嘅，就唔係內地。首先內地嚟咧，而家日本好多温泉酒店咧，已經係唔接佢啲 order 啦。因為咧佢哋好多時咧就係 order 咗，因為日本呢啲佢憑個信字噶嘛，佢唔使收訂金嘅、 啊。 你好多時內地嗰啲 hold 咗之後，跟住唔嚟。最慘係乜嘢？最慘咧就係話咧，佢哋好多時就係一拍兩叔咧，連埋嗰啲嘢食㗎嘛，咁嗰啲嘢食呢嘥晒、哦、煮好晒擺喺度。 人哋嗰啲懷石料理。 七點鐘又唔嚟，八點鐘、九點鐘又未見，哇幾咁慘呢，咁一定講明香港。咁我去到嗰邊有時即係我就會自然呢就會有時驚人搞錯咗、啊、我哋係香港人嚟嘅，所以你放心。我意思就話我哋比較文明一啲。其實我唔係話即係要踩內地嘅朋友，但係調返轉頭呢的而且確而家喺好多地方呢都係用呢個眼鏡嚟睇一啲所以內地嘅遊客囉。 我就曾經何時真係試過喺倫敦，就係佢當咗你係大陸人呢個領事對你唔友善嘅態度。 嗯。 即係佢又覺得你唔識講英文，倫敦。 哦、 即係佢又唔即係覺得你又唔識講英文啊，又覺得你係會推人啊，會撞人啊，淨係顧住買嘢啊，咁佢真係都覺得。但係你當佢表明咗你嘅身份，原來你係即係香港嘅學生之後咧，其實普遍咧英國人都唔係太有歧視你嘅。但係即係 除非係有啲係唔知你香港喺邊啫。 嚇誒、 香港都係咪日本嘅一個城市？ 但系因为近呢几年咧，即系太多香港人去英国留学，同埋太多人请枪又或者，哇！即系我唔知，加拿大就好多所谓叫即系香即系大陆人请枪帮人考试，唔知英国有冇？ 唔觉眼、啊，即系有都唔系香港人咯。 系咯， 即系加拿大真系好鬼多嘅，久唔久 我睇过新闻，澳洲前一排都拉咗个噶， 系太多呢啲咁嘅事，仲、 啊、 要几靓嘅添，好拉咗个女仔嚟添啊嘛。 好似系啊， 系啊， 靓会防即系佢系杀人咁样靓 啫，即系佢系好似系嗰个主佬嚟噶嘛，系啊。 俄罗斯间谍几靓 系咪？系嘅。 你点解讲到俄罗斯嘅？又系Citizen Four 系咪？ 系啊。阿 Snowden 个女朋友啊，而家 系咩？ 系啊系啊。 哦，系俄罗斯女。 Chapman 系啊。 哦，原来 叫乜鬼名啊？中文。哎呀。 哦，啲咁重要嘅信息，你真系咁都唔记得。 Snowden 个女朋友个名啊 ，Chapman， 我唔知叫乜嘢，俄罗斯女间谍喎。 好難 recall。 得你繼續講先，我都想俾你睇嚟知。 咁 啊，即係我相信香港人就唔會好似大陸人咁嘅，但係我覺得即係喺可見嘅將來，大陸呢啲咁嘅團咧，只會越嚟越多，同埋越即係越嚟越多，或者越嚟越遠啊！ 你又去得更加遠啊？ 去得更加遠。 嘿，人哋啲南極、北極嗰啲有曬啦，就係嗰啲唔知追啲企鵝定乜鬼嘢。 下個段就已經衝兩萬個去南極，同啲企鵝冚唪唥影相，捉住曬啲企鵝冚唪唥俾佢走。 係啊，唔係呢啲發生緊㗎啦，其實呢啲發生緊㗎啦。 咪 係咯，係啊，即係我哋啲係咪啊？即係好佩服我哋啲即係國內嗰啲嚇。 所以大家一定要即係對自己香港人呢個身份俾啲尊重嚇，話俾人聽你係一個香港人，而你唔係一個大陸人。系嘛？ 系。 喂，过去呢个周末咧，又特别多自杀啊、跳楼嗰啲片，即系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哇，好 hot 喎呢个。 喂， 阿当娜苏张 女间谍啊嘛。 真系，我唔识头发嘅， 真系唔识。 嗯。 继续讲。 吓， 分咗心。 分咗佢都好。 静晒，大家系。 啊，因为呢两即系呢个周末咧，就见到有张相，就话说即系深水埗咧，就有个女士啦吓，喺个喺个 女仔啦， 大厦嗰度准备跳楼啦。 嗯。 咁但系其实有唔同嘅片段都影住佢咧，就即系其实去到最后呢件事就梗系表扬过所谓叫飞将军，又或者个消防员好勇敢跳落去捉住嗰个女仔，就冇俾佢跳得成啦。 系。 咁但系其实呢一样嘢令到我反思就系、是、啊，到底就系你当你见到人喺天台跳楼嘅时候，你第一件事要做啲咩嘢咧？即系当然啦， 咪报警咯。我谂十几期间，如果报警之后你又会点咧？你会企喺度睇定系会走啊？ 报警之后先系嘛？ 吓，即系、啊、即系好坦白讲，我觉得即系人都系比较八卦嘅，又或者即系我唔系话要话用一个好高嘅道德标准去睇所有嘢，但系好老实讲，你自己去睇都系一个可能基于你可能关心件事啊，又或者你可能真系自己八卦，咁但系就系话如果你要举埋部机去影相，咁你谂下嗰个人即系个心情系点啊？即系我准备跳楼啦，我见到就系嗰啲人哦，四周围围观嘅人都唔系围观系嘛，就是、一件事举部机影住你。咁即系点？快跳啦！快跳啦！咁啊，喂，唔好晒飞谂啊！我冇啦，咁啊， 冇电啦，我就 啊，冇电啦！喂，我冚唪唥，我冇 memory 啦，你快啲好跳咯！ 咁但系其实咁样讲咧，就我觉得夸张咗啲嘅，即系因为当其时 唔系个个系咁， 第一件事就 系 话 唔系个个系咁。 我坦白承认，我有 kick 条片嚟睇嘅， 我都有， 即系我有呢个好奇心，我都想知道发生紧咩事，系嘛？咁我相信你都有啦 ，Raymond 系嘛？ 系我睇， 即系变咗，即系我哋自己首先，我哋都系助长咗呢一种咁样嘅风气，因为。好奇心有，你亦都会走去睇，你去睇咁，其实无形中你等于自己都系喺呢一个游戏入边咯，系咪啊？咁同埋咧，嗱，调翻转头，影个人咧，我唔知系咪影个人啦。其实我听埋啲旁白啦，其实侧边啲人好紧张噶。 系啊， 哎呀，快跳啦，快跳啦，哎呀，好可惜，我好似印象好深刻就系一个男人就 好阴功啊， 好可惜，好可惜，即系觉得好惋惜啊！即系啲人揸住影，我唔相信佢嘅心情咧，个个都系谂住就系话。即系食花生啊，谂住诶，鬼唔望你跳落嚟咩咁样？ 唔系全部，唔系全部。 咁当然啦， 啲人个心系咁谂。 当然 系咪啊？ 都有 即系唔排除， 唔系影乜嘢，都谂住你影你跳落嚟。 梗系影你跳落嚟啦，系嘛？即系影到你啪一声变咗一撇嘢，嗰啲人就最开心。咁但系我个重点都唔系话你系咪食花生嘅态度， 系 而系话如果真系跳落嚟嗰人系你识嘅，佢又有亲戚朋友你自己识嘅，咁嗰啲人睇到呢段片会点咧？ 哦、你梗系如果将心比己，你梗系唔希望啲人影啦。如果嗰个系我自己屋企人嘅话， 所以我唔会影。所以即系从此以后，我都决定唔会睇。 但系呢个真系两即系两个唔同嘅角度咧，吓、啊、即系不过我觉得而家太方便啦。即系你啲电话咧，你系人都攞出嚟就可以影咧。呢、這、一个 系咯， 即系变咗系一个会造成一啲几坏嘅一个习惯咧。其实 系话分两头，我突然间谂起。即系嗰阵时，我哋即系好多高污或者咩之后嗰啲 case 或者占中都好啦， 都因为有人影 到 有证据， 就系因为冇变啊， 我冇啊， 即系有啲人系冇，于是乎真系 或者人影咗冇攞出嚟， 系咯，所以要呼吁啦，成啦，要啲人攞翻条片出嚟。 哦，咁我觉得嗰啲人， 如果高又咪个高污男去未婚同个未婚妻去旺角高污买戒指，唔知咧 佢老婆系咁搵啊嘛， 系咯，搵咗好多条片，好多条片，跟住俾佢搵到。原来咧，佢嗰个拉嗰人嘅时候，即系因为佢话系一齐嘅，咁拉嗰人时候咧，发觉佢个男朋友即系佢未婚夫根本就唔喺嗰个现场啊，于是咪即系总之即系正宫前有矛盾，于是甩咗咯个男仔。 系啊， 即系当然讲 有辣有唔辣咯， 系咯，真系真 系。系啊， 譬如我嗰个有街站都系噶，礼拜六。 我都話我呼籲咗啲人嘅，其實我話咧、如果真係有人嚟買你搞咧，快啲影唔同 angle 幾個， 呢啲一定， 我自己都帶住 camera 添。 即 係 你話譬如嗱，你咁講啦，一樣啫嘛。喂，咁我見到我嘅 teammate， 即係我嘅隊友俾人揼喎，我仲喺度影。 咁你嗰啲證據嚟噶嘛？ 咁咪係咯，咁你即係你要發生咗，你先至有證據噶嘛？你係咪應該阻止咗佢發生，咪冇唔使影咯？ 如果嗰個人即係當然你知佢唔係搞佢，佢唔會特登掹支槍出嚟指住佢射一槍啊。咁但係如果嗰個人真係掹支槍出嚟，你嘅第一時間應該係掉低個電話嗰個撲開咗個人先。 但你係影緊啊嘛，你會影噶嘛？ 係啲 咁即係 每每一個 case 咧，嗰只每一個案都唔同嘅。即係好比人跳樓嗰、那個，講真，我喺下邊我乜都做唔到，唔通我好似消防員走出嚟救佢咩？我唔做到啲乜 㗎？係 咪先啊？但如果有啲情形，你真係你發覺，其實我係可以參與，甚至有機會去救到佢。 影咗之後係做乜嘢咧 ？po 上網啊？ 即係我同啲鬼佬朋友， 我都係唔係好明。 即係我同啲鬼佬朋友傾偈，就係話佢哋第一件事佢就唔會影咯。如果佢哋真係就算係睇或者關心件事嘅，其實佢哋默默祈禱咯。即係當然呢啲係 眯埋眼會仲 喂，但係 衝唔掂。 之前一排喺 Sydney 咧，咪有個恐怖分子咪劫持咗間 coffee shop， 係 再有好多呢啲鬼佬喺門口影 selfie， 唔知幾爽喎。嗰啲又係鬼嚟㗎。 澳洲 即系唔系净系你啊嗱嗱你系咪歧视先？嗱，其实即系我觉得咩人都有嘅，即系唔一定系西人，系中国人都系有呢啲用好奇心。 你几多 人家有知嘅？ 你 share 啲片系西人拍嘅先 系咯，即系总之系有辣有唔辣。即系但系如果大家都系以一种真即系猎奇啊呢一种咁样嘅心情咧，我觉得即系咁样嘅心态其实值得批判嘅。 譬如我之前一排有一个系天眼影噶嘛，系个男小朋友扫扫下地咧，跟住有个癫佬咧。你唔睇嗰條片啊？ 點啊？ 要你講多啲我先。 即係嗰啲細路仔好細個嘅，咁喺度黑白嘅，就喺度掃咗地咯。突然間有個癲佬行過啊！ 我有睇過。 跟住係啦，係 咁揼佢啊嘛，後邊 佢個頭啊！ 哦，係啊。 撳佢一定揼佢個頭，跟住攞個垃圾鏟就揼。 即係講緊個小朋友係五歲六歲嗰啲高度啊！ 睇到我個心都好。 嗰個男人係四五十歲嗰啲款啊，中年男人 啊， 個小朋友受手重傷係啊。手重傷，但係冇死到。 香港嚟， 好彩影咗， 大陸 嚇，好彩影咗咯。 但係你係從來都噏唔出一件事，點解就係個小朋友掃地係關佢事？佢突然間行過要係突然間係啦，即係你知大陸地大物博，梗有呢啲事嘅。咁但係問題即係好彩香港少啲 啲咯。有條片係貓，我都覺得好恐怖啦，係咁踩，係咁踩只貓。 佢呢啲時候咪有價值咯？我反而我有啲情形咧，我自己經歷過咧，我就覺得即係幾反感嘅，就係一啲。我谂即系两个情形啦，一种就系譬如我哋去睇嗰啲演唱会啊，有时听嗰啲即系啲演唱会咧，而家好兴噶嘛，有啲人咧中意就系全场咧，佢就唔系用自己对眼嚟睇个演唱会嘅，佢就系攞住个电话。 阿 Chris 讲呢样嘢好有趣， 甚至系我见过一啲咧，即系火都嚟埋嗰啲咧，就系攞住一个 iPad， 你知啲 iPad 有啲系鬼咁 大 个嘛， 跟住咧 系啦，跟住咧就喺前边一举起上嚟咧，就基本上你坐喺后边咧，你系冇可能睇到成个 view 嘅前边。 佢仲要系争取最好嘅位置，就系佢遮住你咧，佢就睇得到咯。 即系初头你都忍住嘅， 抬高啊嘛，系咯， 过下瘾咪算咯。 原來佢拍 movie， 我睇個樣咧就準全場都拍曬嘅。你想點咧？拍一個 music video 翻屋企慢慢睇嘅嘛。但問題咧又好搞笑，就失咗意思。你俾咗好貴嘅門券咧，即係買飛走嚟睇，跟住你又唔係真係睇喎，你真係 第二日 click 上去 YouTube 大把你睇啊。 如果你真係想要高清，唔該你第二日俾多幾嚿水買嘅 DVD 或者藍光好過啦，係咪先啊？你要門券其實個飛唔平嘅嘛。但我係最唔明，有時真係我真係拍佢膊頭。即係拍膊頭，唔好意思，你阻住個視線啊！因為你可能唔想睇啫，但我真係俾咗好多錢買俾人嚟，我想睇嘅大佬，阻鬼住曬。即係另一種咧， 呢啲係執法咯。 係啊， 你嗰啲譬如啲貴嗰啲咧，執得好，執得好嚴噶嘛。其實你光光地想舉咧，後面已經哇好快就有 secure 埋嚟，即係叫你熄機噶嘛。 而家諗翻轉頭，呢啲係都做得啱嘅。 大會堂睇嗰啲都係 啊，即係唔係下下都係咁樣咯。反而有時我覺得咁樣仲好啦。 係啊，咁樣仲好啦。 係咯。另一種情形咧，就係即係 你睇戲都係嘅，啲人喺前面即係撳電話咧，係光到咧，你真係想揼鬼佢噶，即收機啦咁。 但係睇戲嗰啲而家仲有冇嗰啲人喺後面走上嚟話驚你盜錄嗰啲㗎？ 少啦，而家好少啦，而家真係少啦。 但係啲人喺度講電話， 但係佢喺度 WhatsApp 啊，講電話嗰啲 真係好光㗎嘛嗰下，其實你前面 突然間嗰啲都真係好 enjoy 嘅。 係咯，我真係想揼㗎呢啲。 啊，今日臨夠時間，本來有單嘢就想講區選，因為咧話説區選咧就寫嗰個題目係咩啊？話説咧個區選咧就開始咧就區選指引咧就唔使規管網媒啦。 咁咧，因為呢一樣嘢點解我好想講咧，就係、是、曾經何時有個選舉經驗嘅人都發覺咧，即係自己參與一個選舉，其實好多嘢搞，例如搞申報啦，例如搞埋數啦，例如啲錢銀嘅嘢啦，又或者啲規例啊、條例啊，係真係大家唔清楚啊， 好多陷阱。 好多陷阱係好，即係因為我佛師咧，今年嘅區選係好多三面口嘅人參加，而我會覺得即係個競爭嘅咁激烈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即係與一喺同一區，泛民同建制對壘咧，好多時咧你參加過， 喂呢、這個可以整個懶人包喎、啊，其實 嚇， 即係整一個即係區選嘅一啲懶人包， 係好花功夫 嘅，有自走出嚟選舉嗰班後生仔咧，即係點樣去避免 起碼唔使啊， 但真係太多， 我喺 Facebook 度發個 status 啊，上次選嘅時候係要當選舉廣告咁報啊， 後面要括住啊，此乃係咪？ 係啊係啊 係，其實可能。唔关事嘅，但系你因为你喺 选紧，你就系 发布咗嘢，你就要去报咯。Facebook 我哋 Facebook 即系 点管啫？ 嗰时就谂住，唉、哎，算啦，我唔玩 Facebook 啊！嗰个月直头 系 费事申报啊！ 我明白，我见嗰啲有啲嘢都系咁嘅，系 系多到真系不得之了嗰啲。 啊，呢样嘢唔够时间讲，下次讲吓、今日咧，我呢个算老火温嘅。好，今次啊，时间系咁多先，交时间俾阿院长，拜拜， 拜。